民意何如官意？在中国，再霸道的皇帝说起来也是要在乎民意的，因为中国的皇帝跟日本的天皇不一样，不能躲在幕后假装自己是神的后代，对前台的政治纷争不闻不问，维持千年不改姓换代，万世一系。中国的皇帝诞生之初，原也打算传之万世来着，可是任谁也传不了那么久。短的二世而亡，长的也不过十几代，天下就改了姓氏。改姓换代的原因多半是民意闹的，载舟之水沸腾起来，把船搞翻了。因此，皇帝都要关心一点民意。不仅有御史下去打听着，而且有的朝代还设有专门的机构负责采风，说是收集民歌民谣，随便着也采一点群众意见上来。可惜皇帝距离老百姓太远，想要从皇宫里出来一次，动静太大，微服私行当小说讲讲解闷行，真的操作起来难如上青天。我们的电视剧导演经常把他们所喜爱的好皇帝说成跟老百姓心连心，其实即使真有这样模范皇帝、雷锋皇帝，老百姓也特想亲近一下他们，也如当今追星粉丝们的狂热，两下也互相够不着。事实上，皇帝基本上是碰不到民意的，眼见、手摸、鼻子闻到的无非是官意，这一点在用人上表现得最为明显。说起来，用人当官，尤其是当大官，除了某些时候大权旁落，被女主、宦官、外戚或者权臣反客为主当了家的，理所应当是皇帝说了算，乾纲独断。一般来说，依皇帝的性格不同，往往呈现出两种面目，一种是不大容易受外界的影响，皇帝自己说了算，说谁行就是行，不行也行；一种比较容易受外界影响的，也就是说要征询大一点的官员的意见，然后再做决定。其实所谓不受外界影响的皇帝也会受周围人的影响，只是这种影响不那么直接了当而已。说白了，皇帝用人决策的信息来源只能是官意。来自晏子春秋的一个故事很有意思，说是齐景公用晏子做东阿的地方官，三年之后，齐景公将晏子召来数落一顿，他说：我原以为你有本事才让你治理东阿，结果你治得乱七八糟，你赶快反省，否则我要处罚于你。晏子说：这样吧，臣恳请改道行之，再给臣三年机会，如果主公还不能满意，可以杀了我。不想第二年，晏子回国都汇报，齐景公非常高兴，亲自前来迎接，连说：好啊好啊，你干得好。晏子说：其实我前三年治理东阿，一秉大功，贿赂不行，贫民得以救济，境内没有人挨饿，然而主公却要治我的罪，而今年我反其道而行之，贿赂公行，重加赋税，杀贫济富，打点上下左右，尤其重点贿赂君王的身边人，境内饥民过半，但是主公您却夸我，小人不可得罪，有权者身边的小人尤其不可得罪，这是跟为政不得罪巨士一样的做官铁律。反过来，不得罪就意味着要讨好，不是两不相涉互不侵犯，因为如果你不讨好别人讨好，你的不讨好就变成了得罪， 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哪个朝代，无论皇帝贤与不孝，皇帝身边的人，无论男的女的，甚至包括没了关键零件的宦官，大家都要拍他们的马屁，至少得给面子的缘故。退一万步说，即使皇帝周围的人不是史书上说的那样都是势利小人，为官者在多数情况下想要升上去，而且升得快点，有一个条件还是得具备，那就是人缘儿，不，官缘儿得好。为官时不仅要打点好皇帝周围的人，而且上下左右都得八面玲珑，弄个清爽。官员好，首先脾气得好，个性是不能要的，脾气得收起来。想要干点事又不大惹人怨恨，就得有唐朝娄师德唾面自干的好性子，或者吾日三省吾身，像林则徐那样在卧室里挂上制怒条幅，时刻提醒自己。如果不能，那就什么也别干，一味磨棱，多磕头少说话，口中不脏痞人物。历史证明，虽然史书上不多见这类人的事迹，实在没什么好说的，但这类人一般来说升得快，上去的多，越是高层越是堆积这样的有人缘的高手。古往今来，靠官艺命里注定选不出好官、能官、贤德之官。芸芸众官里，即使有个把明白人，也架不住大伙都喜欢油光水滑的琉璃蛋，或者老实巴交的窝囊蛋。真正为民做主的好官，民意倒是不错，可惜民意何如官意？为民难免得罪官，得罪了官，上下左右官员不佳，多半免不了被淘汰。拖到最后的最后，民意只好在造反中表达，待到上达天听的时候，什么都晚了，大家一起没死的话，推倒重来。欲立之贵，秦以严刑峻法治天下，尽人皆知，但是怎么个严苛法却不太清楚，因为秦朝的历史短，档案文书又被项羽一把火烧了个干净。小吏出身的萧何也只是将田亩账册收了起来，所以后世人们说秦朝之事只能含含糊糊，稍一使劲儿就说到汉朝了。汉承秦制对秦朝的严刑峻法大体上照搬。当年作为亭长的刘邦，县吏的萧何，虽然地位卑微，毕竟属于法律的执行者，切实操练过，被管的时候固然难受，但是管人之际也相当威风，相当过瘾。当了家之后，昔日的印象还在，杀人者死，伤人即到抵罪，这种粗疏宽松的约法三章，当然不足以显帝王之尊、帝王之威、过帝王之瘾。在叔孙通的主持下，秦礼复活了，在萧何的主持下，秦法也在汉律中复活了。文景之治推崇黄老，苛法稍懈，但武帝则又勒紧法纲，说是独尊儒术，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。直到汉元帝时，儒术才真的在法律中起作用，所以西汉的盛行的依旧为秦法。法苛则酷吏多，酷吏多则狱吏牛气，没有狱吏的配合，酷吏的威力就要减去一多半。西汉监狱多，仅京城之内，据清末法学家沈嘉本考证，有案可考的就有26所，名目相当多，犯了哪条该进哪里谁也不清楚，托人运动都麻烦。那个年月，按秦法的精神，王公贵族、皇亲国戚、达官贵人犯了法，或者被人认为犯了法， 都得进监狱。原本地位卑微的玉立，由于时常可以看管这些贵人，自我感觉无形中被抬高了，难免不威风八面。朱正回忆说，他被打成右派劳教的时候，管教队长碰到熟人，就会把他们中级别最高的人找来，无缘无故的训一顿，然后说，看，别看是厅级干部，现在归我管。古今玉立，心有灵犀焉。牛气的玉立对待犯人肯定要加以舍辱，打骂是小，侮辱人是大。那个时候人，尤其是贵人，对脸皮很在意，舍辱起来，一来威风，二来过瘾，三来可以索贿。要想少受点磨难，拿钱来，管你是谁，进了这里就归我管，铁公鸡也得拔毛。将侯周勃，吕后死后对安刘定汉立过大功，刘邦认为他死后安刘氏者必勃也。这种人一旦被怀疑有谋反之嫌，照样进监狱，照样受玉立的折磨。他出狱后感慨道，吾长将百万军，然安知玉立之贵乎？周勃脾气好，抗折腾，而且见机早，给玉立塞了些钱，不仅免了磨难，而且得以平安出狱。但有些人则死在狱中，周勃的儿子周亚夫、哀帝时的丞相王嘉都在监狱里绝食而死，周亚夫还吐了血。有些血性汉子为了免受舍辱，干脆在入狱之前一死了之。比如李广，出征时因迷路而失妻，不肯复对刀笔之力，引刀自刎。李广的从弟李蔡也因得罪而自杀，不肯对狱。虽然可能熬过磨难，出狱再起，但由于受不了玉立的舍辱，这些人宁愿一死。玉立舍辱这些高官，难道不怕这些人一旦复出转过来报复吗？看来他们不怕。以法治官，以法治民是当时的国策，皇帝喜欢，各级官员也喜欢，个别人就是想报复，在技术上也行不通。京城的监狱都是诏狱，具体管辖的人直接对皇帝负责。复出后的高官，官再高也是铁路警察，管不到这一段。地方的监狱能管到的一般都不关押官员，个别关了的官员出来后也未必会报复。有一个故事很耐人寻味，说是景帝时梁国内史韩安国做法抵罪，被关进梁国属县蒙县的监狱，玉立田甲按规矩舍辱他。韩安国说，死灰就不能复燃了吗？田甲道，如果复燃就用尿浇。不久韩安国果然官复原职，田甲闻风逃走。韩安国对田甲的族人说，如果田甲不来自首，我灭你们的宗族。田甲不得已前来肉袒谢罪，韩安国开了一通尿溺的玩笑之后却善遇之，认为田甲可以帮助他治理梁国。看来玉立之恶原本就属于苛法的一部分，国家通过玉立对人犯的折磨，强化人们对法的恐惧，哪怕是达官贵人也需要这种恐惧。就算你负屈含冤，宁可让人犯受尽折磨，于死在监狱里，也不会稍微改善一点监狱的待遇。对于那个时代的司法制度而言，疑犯从有是威慑，监狱的磨难是惩罚，两者都是让人恐惧的法宝。过去的法治就是刑制，有写在面上的刑，从原来的 割鼻子、剁腿、五马分尸、剁成肉酱，到打板子、抽荆条、流放、杀头。还有引在下面的刑，就是玉立撕下来的，据说也是五花八门。水浒传上讲的杀威棒、吃黄鱼、焖干饭之类都是。自汉以后，统治无非儒表法理，法家的阴影从来就没有从司法中离去。尽管德政喊得山响，为政者操练起来还是想方设法让人恐惧，确立国家在所有人心目中的威严。所以尽管有些朝代，比如明清，死刑判决尺度很严，非皇帝点头不行，但在监狱里鱼死者却超过判死刑者不知多少倍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玉立之贵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之贵。一出调包戏的台前幕后，晚清的官场多事，最富戏剧性的要数杨翠喜案。杨翠喜本是天津的名伶，色艺俱佳，很受金门闲人的喜爱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美人儿从一坛消失了。不久，地球人都知道了，原来家人已属沙陀利，被当时权势最大的庆亲王奕匡之子，官拜农工商部尚书的贝子载振藏着金屋。当然美人杨翠喜不是自己花落贝子府的，那是日俄战争之后，载振奉命到东三省视察，路过天津，北洋大臣袁世凯设宴招待，席间杨翠喜献艺，载振一见之下不觉忘情，手为之舞，足为之蹈。后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，杨翠喜进了载贝子的卧室，他成了某人送给贝子的礼物。随同大活人进献的，据说还有10万雪花银。送礼的就是出自袁世凯门下现任道台的段之贵。不久，段之贵一跃，由一个地级干部变成了署理黑龙江巡抚，跻身地方大员的行列。这样的破格提拔，据说在清朝还没有先例。此时晚清的吏治早已坏得一塌糊涂，即使如圣眷隆隆的岑春轩要想整顿，也只能铩羽而归。所以庆王父子才敢如此大胆妄为，让买官者破格得手。不过吏治虽坏，朝廷反腐败的旗帜却并不倒，只是在反腐的背后总是有权力斗争的影子。庆亲王奕匡虽然势大权重，但他也有政敌，政敌就是朝中的军机大臣瞿弘基和地方大员岑春轩。在李鸿章之后的政坛上，瞿岑的联盟虽然在和奕匡与袁世凯联盟的斗争中总是处于下风，但却并没有被彻底打垮，时不时的总要出来弄点事儿，恶心一下对手。地球人都知道的杨翠喜事件给了瞿岑一个看起来绝佳的机会，于是瞿弘基的门生现任御史的赵启林跳出来揍了一本，把事给抖落了出来。事既然给捅出来了，彻查的官样文章是必须做的。一个以醇亲王载沣和孙家鼐为首的调查组组成了。在调查组还没有动身之前，袁世凯命令手下干员杨以德马上将杨翠喜从贝子府转移，让盐商出身的商务局总办王竹林顶杠充作杨翠喜的丈夫，并亲口教好了两个人如何答对。总之待到调查组进入现场，作案人早已移花接木，把张冠扣在李姓的脑袋上了。